你好，我是雨木。你好，我叫陶乐斯。我是雨木。这部片叫做《你好，我叫陶乐斯》。这是一个巧合，一个英文片。它的原名就叫 Hello, My Name is Doris。中译就直翻了。你好，我叫陶乐斯。你好，我是雨木。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它是一部生活喜剧啊，描述纽约，美国纽约有一位资深的单身女士啊，就是大龄单身女士啊，她住在这个 Staten Island 啊，史坦顿岛嘛，啊，每天她就是搭，你要纽约嘛，每天搭渡轮，再转地铁。到 Brooklyn 的公司上班，也在 Brooklyn 上班，但他住是住在 Staten Island。女主角一直在同一间公司担任会计，30年如一日的生活，直到她开始迷恋英俊的新任艺术总监，她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这是很轻松的一个生活喜剧。Hello, my name is Doris。这片名也是非常的口语啊。你好，我叫陶乐斯。Sally Field, Max Greenfield, 两人领衔主演。Beth, 我不会念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啊 ,B-E-H-R 要怎么念。好的，这个在我的网站上有他的照片，他是有在看着美国影集的朋友也是非常熟悉的。他就是 Two Broke Girls 的其中一个，叫什么？打工姐妹花是吗？在大陆好像是这样翻的。影集要在第四台电影台都可以看到，要等太久了，等太久了。好，那个中文的名字都是大陆比较先出来这样，大家就觉得就先这样记着了哈。打工姐妹花里面的金发妹妹就是她。他有在这部片客串一个角色，主角呢是一位活在过去自己的情感囚笼里的女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坦率的纽约客 New Yorker。 什么是坦率的纽约客？纽约客意味着什么？大家去纽约有机会旅行一下的话，就可以感受一下纽约客是非常的直率。遇见年轻英俊的小鲜肉啊，也是他的公司里新任的艺术总监，这女主角意乱情迷，就做出许多疯狂的事情，那几乎可以当人家妈了哈。爱情来敲门是挡也挡不住哈，包括许多逗趣的情节，预告片里面也有穿插一些啊。另外一方面呢。某些情节有它深层的戏，深层的戏，其实它不是只是嘻嘻哈哈而已，它是有些深层的东西。比方说女主角，她家里面满屋子的东西啊，堆积啊，满屋子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杂物，其实暗示岁月里面一直放不下情感，舍不得扔啊，舍不得扔，每样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啊。整部片还是。逗趣的桥段比较多啦，但是它有深层的东西就对了。所以呢，它是一部看了会感到开心和带一点点感触的电影。特别介绍一下女主角不得了的人物啊 ，Sally Field， 从影将近50年了，就很年轻就开始演戏啊。差不多在1980年代90年代，是他最活跃的时期啊。所以喜欢看电影电视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一号人物啊，老牌演员，获得两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肯定啊。后来还有就是《阿甘正传》里面。大家知道阿甘嘛 ？Forrest Gump， Tom Hanks 演的那个《阿甘正传》，他在里面演阿甘的妈妈，阿甘妈妈就是他演的，窈窕奶爸。 他在里面也是演妈妈。那后来那个 Tobey Maguire 版本的 Peter Parker 的蜘蛛人的阿姨，第一代蜘蛛人的电影里面，他演 Peter Parker 的阿姨啊，荧幕上常常会看到他啊。距离目前最近一次啊，是2013年的这个《林肯传》，Spielberg 拍的啊。Sally Field 是演美国历史上知名的林肯夫人，某种程度上也是演妈妈，都是这样子。你好，我叫陶乐斯，这部片啊，不像在念片名啊，就指这部片，这部片。虽然不是那种非常磅礴、很深沉啊、动人啊、企图横扫电影奖项那种电影啊，可是还是可以看出来 Sally Field 是热爱表演工作，她愿意尝试不同的角色，在这部片里真的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她。什么样的感触呢？就随笔写下了一些。第一个是真心话不容易慢慢说，就说喜剧片看到快要哭了是不太寻常啊。那我自己在这部片里面就差点发生。那对，我是一个看电影会哭的人，我以前不会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就回不去了。Doris 就是女主角陶乐斯啊。戏里面的弟弟有一段吵架的戏，我觉得是很有感触。他吵什么呢？多年来啊，女主角一直住在家里面照顾他们的妈妈，直到妈妈过世了。而弟弟呢，他妈过世了，就打算，弟弟已经出去了，在外就是成家了，弟弟就打算把老房子处理掉。但是呢，老房子里面经年累月的堆积太多杂物啊，表示女主角 Doris 是一个会留东西的人，每样东西都有她的情感价值。林夕先生填的词在阿妹的歌曲嘛，歌名忘记了，是一把雨伞，只是一把雨伞，不是爱情遗产，就是奉劝看开一点啊。但是这边 Doris 不这么觉得，他觉得每样东西都有他情感价值，舍不得扔掉，也不愿意搬家，更不同意卖房子。于是呢，他跟他弟弟就起了口角。他弟弟说，你留在家里面照顾妈妈，我去上班，我去社会上打拼事业啊。那这当年不是就已经协调好了吗？女主角听就觉得，我曾经也想要出外历练啊，那意思就是我把机会让给弟弟你了嘛。那你现在怎么有点在那边讲这个嘞？哈、哦，那段戏很短啊，幸好它很短啊，那不然整个故事就会变成那个 August Osage County 八月新风暴，这一个舞台剧拍电影的，就 Meryl Streep 演的那个。还有 Julia Roberts， 那个就会很，哦，那不得了，那太沉重了，那很好看的、嗯。这段戏就还好，它很短了。有兄弟姐妹的家庭呢、啊，大哥或是大姐为了整个家庭啊，提早就业，或者是留在家里面照顾爸妈、照顾父母，让升学或者是出外工作的机会。让给弟弟妹妹，早期是普遍存在的，也许现代社会一样还是这个样子啊。那是一个家庭里的复杂情感融合而成的易碎品呢，这不是动不动就可以拿出来讲的，因为那是每个人人生有所选择，有所让步啊，那不是说动不动就可以说看开就看开的啊。所以我说到就是家庭里复杂情感融合而成的易碎品，而且没有保护期，碎就是碎了，也没有所谓的当初讲好了，因为那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啊、而兄弟姐妹过日子大家都不容易，由于某件事情也好，或是某种 一时的情绪也好，一不小心把他易碎品说出来吵出来，这难免会伤感情。那段戏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还有一段戏也是相似的，就是女主角和她的老朋友，一位15年前哦先生过世了，所以她的老朋友是一位寡妇。他们的生活呢，就女主角自己和她的老朋友，他们两个人生活各自都遭遇过重大的打击，两个人的生活节奏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打击而把他们都锁在岁月的某一刻，知道就是打击很大，把整个人都打晕了，有点感伤的东西。因此呢，他们也起了口角，有两句话很重要。女主角就说，你先生已经死了15年了，是该往前走了吧。It's time to move on， 是该往前走了吧。老朋友不甘示弱，这段预告片里面也有啊。所以我不是很剧透，都是讲一些东西的，不是剧透不剧透啊。自己看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描述。他的老朋友就很不以为然的反击，说你说我都是15年了，怎么样？你冰箱里面还有1970年的鸭酱呢，这是吵嘴了嘛。女主角说，那这可以放好不好，那可以放，可以放30-40年。这里的酱料呢，当然是一个借喻嘛，借喻某种旧伤痕，是蛮有内涵的一个喜剧段子，因为大家看会会心一笑。常言道，有话好说嘛，但有真心话的时候是不容易慢慢说。一般有年纪的吵架的时候，局面很僵硬啊，吵完之后气氛又冰冻。那看见他们两个都有年纪了，争执争到这个破草为笑啊，破草为笑，既幸运啊，也是难得的情谊。再一次强调，友谊真的是很可贵。真心话是情急的时候，这是不容易慢慢说。第二个感触比较，在这部片里面，第二个感触是比较抽象。我写的是生活 life， 生活是一个超级顽皮鬼，一直要我们照样造句，一个卷舌，一个没有卷舌，这是非常不好念啊。这部片里面有一些深层的东西，一开始有提到是什么深层的东西，我就想到照样造句啊。在我小时候，好像每个人小时候，这不是扩张了，就是小时候就是那样嘛，就是上课要练习照样造句。那可能每个地方说法不一样，但是我描述一下内容，那一听就明白了。题目大部分都是很单纯的，比方说咧，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怎么怎么样，然后造句，或者是虽然怎么怎么样，但是怎么怎么样，然后造句子，就因为所以蟑螂蚂蚁，所以虽然怎样，但是那样啊，就这些例题都是我们说话时候常见的情境啊，所以是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就要练习这些句子嘛，那不然长大不知道怎么讲话。不是，话说回来，就是练了句长还是不知道怎么讲话，然后得罪人啊。言归正传啊，小时候有练习过这些照样造句啊，在往后的生活中也的确印证了这些句子是非常常用到的句子啊。而上面提到的情节呢，就让我想到一个照样造句，也是上面提到的情节，就是真心话不容易慢慢说。那照样造句是什么题目呢？那题目叫做我都怎么怎么样，你还怎么怎么样，来进一步说明生活是一个顽皮鬼，不断营造这种情境要我们照样造句。比方说，我都已经吃完饭了，你还要煮什么，或者是 我都睡醒三次了，你还在想打哪一张牌？玩电动的时候听到的哈。我都怎么怎么样了，你还在那边找这一类的占用造句，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练习。Doris， 两段口角内容也可以这么造句啊。第一段就是他跟他弟弟在讲的那事情嘛，哈。我都没有跟你讨岁月的债啊，你还跑来叫我搬家。那他跟他老朋友在谈的事情也是啊，失去先生十几年，我都一直陪在你身边，而你还在这个节骨眼教训我，这段子都是在争执这个东西哦。这部片里面吵的那种生活里的典型啊，只要我们继续生活有所在乎，就会一直遇到这种我都这样你还那样。它隐含被忽略被辜负，隐含这种感觉在里面，就像感冒一样令人难受。我都这样你居然还能就 被忽略啊，被辜负啊，跟感冒一样难受。而谁不感冒呢？我们都感冒吗？我们都是会感冒的人。我自己呢，跟人人相处之道不一样，我自己是会愿意把事情吵出来的人，就是比较润饰的说叫做富有灵魂般的剧烈交换意见啊。这样这倒也不是瞎润啊，人生其实还蛮容易遇到不知道在吵什么内容的局面啊。不幸遇上的话我会躲远一点，但是真的要吵就是真的把内心话说出来啊。觉得他们在里面都有把内心话说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感情是蛮可贵的，也彼此在争吵之后多认识对方一些，也多包容对方一些，应该说是体会跟体谅啦，也应该这样讲。那为什么我说在那边不知道要吵什么局面的时候，万一遇到了我会把它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躲的话恐怕会得肠躁症，因为太烦了，真的太烦了。吵一定是不舒服的东西的，而还不知道在吵什么东西，是真的很怄啊。话说回来，能免还是则免啊，毕竟争吵一定有其伤感情的副作用啊，吵的是要还的嘛，有债在那边啊，债务的债啊，万一情况免不了一场大战啊，这真的是很气哦，也可以说是大难啊，大病啊。哦，我宁愿彻底重感冒，就是吵出来，难过死了，难过死了，就换什么？换得知道彼此要的是什么，是有些代价，但那一股凤凰的情操啊，就浴火重生了，让他扯得有点离谱了，就怕绵延不绝的小感冒。假设片中这个女主角哦，她的弟弟还有弟媳。希望他把房子卖掉嘛，三天两头就来弄一下，怎样情比金坚的关系是承受得了这种折腾呢？不一次讲清楚嘛，一次讲清楚，那就不好意思开口嘛，那不好意思开口，大家拖下去，那大家拖嘛。所以他们那个争吵也是把话说出来，弟弟也算是明白姐姐到底在想什么，真的这就是说不清楚，好，那就继续。今天不行，我过两天再来试试看，试探一下，试探一下，我试探一下。其实这个生活还真的是承受不起啊。这是喜剧片子比较深层的一个感触。整个来看，这是蛮有内涵的一个轻松喜剧。好，这部电影就介绍到这边。跟以往一样介绍一下我的网站，叫做雨幕散文故事，雨幕散文故事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到。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页面收听到这个录音，那就很谢谢你来浏览，那其他页面还蛮有内容的。好，那当然别忘了，就是有空的话记得常回来逛逛雨幕散文故事，谢谢。